小时候总是偷偷看着你的背后，想说我好喜欢你的笑容，但没敢说出口。 长大后你终究成了我爱的理由，从朋友变成了你女朋友，因为爱说出口。 我要一直的爱你，爱到可你想到我变了，只要每天每夜每分每秒看你笑，一直的爱你，爱到 爱你爱 那天荒地老，不要告诉我你还不知道。我要一直的和你恨到吵架，吵到睡不着，说对不起，别再笑，起笑一笑，一直的烦着你，逗你笑，你开心就好，不要告诉我你还不知道。I love you, baby。 选了我，你会不会觉得一点后悔？我煮的饭。